贴心来自陈晓东，这首歌曲被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国语专辑《感觉贴心》当中，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听到，因为这张专辑呢是以有如春天气息般的令人愉快而贴心、温暖而贴身的这样一个概念出发的，整个的画面也是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把大自然的绿色蓬勃生机展现出来，也让听者的心境放开，变得轻松，更有一种成长之后对于感情体验的喜悦。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黄韵玲这样在制作、作曲、演奏上有如此功力的女子真的很少。这一首《关不掉的收音机》收藏在她的《平凡》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成功的奠定了她以后的音乐风格，被列入了台湾百大唱片。这一首《关不掉的收音机》是一首节奏非常轻快的森巴音乐，听了也不禁让人会随音乐而起舞。继续的歌来自叶倩文、林子祥，《选择》。

石头叠了一个我，有手有手，有梦也有车。这三颗石头按时间先后，我排不出个最爱的结果。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想过，我会问你记得否，我想你会笑着说，石头只是石头，不再有盘路，年少编织的真情，洒脱的心情，飞扬满头热情的火，编织的纯净，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编织的纯净，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编织的纯净，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 石头来自黄磊，这是《我想我是海》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由张雨生作词作曲。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是黄磊的名字， MV 也非常的惊艳。看过 MV 之后，我想你一定会怀念当年那个瘦瘦的具有文艺范儿的黄磊。诗雅的第六感继续，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阮丹青，有染。 寂寞悠然，仿佛一件沾了屋顶坏的衬衫穿在身上，我东躲西藏。为何你会和他悠然，很难想象最好朋友最爱情人身上做的那件难堪，我像个麻烦，害你们说话。

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爱是什么？ 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把中学时代的记忆好好的拿出来晒一下。这是李健的声音，这是李健还在水木年华时候唱的一首《中学时代》。2001年呢，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水木年华。2002年，李健选择了单飞。这两个人创作出了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生有你、在他乡、脍炙人口的校园民谣。而单飞之后的李健也是凭借着王菲唱红的传奇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二个春天。好了，继续邝美云堆积情感。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止迟，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生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对的自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 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柔情地去爱，对即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 想到好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邝美云了，刚刚这首歌是她早期歌唱生涯当中的代表作《堆积情感》。邝美云呢是芸芸港姐当中身份最多的一位了，她是歌手、演员、电影明星，每一样她都长袖善舞。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特别精明能干的女人啊，因为这几年她在商界经营投资珠宝和美容，从82年的港姐亚军一直到00年的珠宝店老板啊，从一个只有5毛钱零花钱的人到身家5亿的传奇富婆，我觉得真的是实在是一个太精明能干的女人了，非常的羡慕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怀念一下美好的校园民谣，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老狼和王铮，想把我唱给你听。 岁月，我的枝桠。

手电脑，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里还没有钱到，也在唱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 OK， 这一时间段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这一首金海心的《那么骄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金海心是华语乐坛上可以说是最令人珍惜的好声音了。嗯，他是从99年世纪末的时候啊横空出世的，声音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其实很多人知道这一首《那么骄傲》是在那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做《都是天使惹的祸》当中而听到的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部剧里面的林小如呢？李小璐扮演的护士林小如遇到了任泉扮演的邵建波，吵吵闹闹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其实一提起来啊，就感觉好像回到了那个简单单纯的年代啊，特别的美好。没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温一下。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片。只恨自己爱冒险，强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赴约。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变。只恨自己爱冒险，强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赴约。我不做大哥好多，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爱你在明天。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 刚才这首霸气的大哥，处处都透露了大哥的无奈、妥协，还有软弱的心。在影视剧当中呢，有很多充满了独特性格的大哥的形象，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其实我是很喜欢陈道明了，我觉得他是大陆演员当中演老大演得最出彩的一个了。当然了，还有的人说是孙红雷，然后港台的呢也有人说是曾志伟和洪金宝。这首柯受良的大哥，我觉得应该是黑社会心目当中某一面最真实的写照吧。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 说离开我的理由，反正都将是相同的结果。拥抱着拥抱着，没开口泪先流，因为我学习着放手。

时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醉笑泪光散落。 很多人都是琼瑶迷啊，内地的朋友们都熟悉的情深深雨蒙蒙，又见一帘幽梦啊，等等等等，都是琼瑶阿姨的作品。但其实在早年1993年的时候，在台湾呢就上映了一部琼瑶阿姨的作品，叫做梅花三弄。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里面的主题歌，由姜育恒演唱的同名歌曲。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来自李杜的为爱犯了罪。 你对我肆意哄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破绽百出也无所谓。人家的激情像是惩罚，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空洞的惊魂很累，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判不给谁，反正梦已被摧毁。我为爱犯是我的泪，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彻夜不归，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解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香水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轰动的惊魂可悲，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偷渡给谁，反正梦已被摧毁。我为爱犯了罪，代价是我的泪，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彻夜不归，我辗转难眠，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解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解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 对于年轻人来说，李亚明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一点陌生，但是对于70后80初的朋友们来讲呢，可能就会很熟悉了。

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它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慧萍的《情难枕》，我很想送给你《北京遇上西雅图》里面一段很喜欢的台词，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死去活来的离别，就是那种平淡不断的触动心灵。你的那个他也许不会给你买法餐游艇，但是他会每天跑五条街给你买最爱吃的豆浆油条，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咯。好了，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间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像刚才的那一句台词一样，很温暖，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和你去吹风，我是香帆，明天见。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我爱你爱他。 在是北京时间